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22集。 董思阳听后拍手道：“ 哎，这话我爱听。你是飞扬的员工，就要从飞扬的利益出发才行。这人我留了。” 朱韵看着李寻道：“ 我先走了，你晚上坐他车回去。” 朱韵下楼，腿还直发抖，楼下的小弟们还等着。朱韵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在创业还是闹革命。朱韵走出公寓楼，外面冷风习习，吹得他脸上皮肤紧缩，他才意识到刚刚身上出了好多汗。李寻在窗边看着下面的轿车开走，董思阳说：“ 哼，女人就是他妈的胆小。”“ 嗯。”“ 这么点事儿，嘴唇都吓白了，还死撑呢。” 李寻笑了笑。董思阳慢慢回顾刚刚的滋味，说道：“ 哎，他胆小一点，可比平时张牙舞爪可爱多了。” 李寻没有说话，静静地看着尾灯消失在夜色里。今天的事对朱韵的刺激太大，他开车在街上行驶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去，只要一回想董思阳松手的那一刻，他就禁不住打颤。朱韵漫无目的地在城中乱转，最后停在路边给任迪打了个电话。他本没抱有希望任迪会接，没想到还真的打通了。“ 喂， 你在北京？”“ 对，怎么了？跟那个畜生闹翻了？” 朱韵抿唇：“ 没，今天出了点意外，我有点害怕，找你聊聊。” 任迪打了个哈欠说：“ 他又闹出什么事了？” 朱韵没有将事情具体告诉给任迪，抽检波斯说了核心：“ 他们胆子太大了，什么都敢做。”“ 正常啊，你胆子也很大啊。”“ 我哪儿胆子大了？”“ 当初李寻刚出来，你所有情况都不知道，就什么都不要了，铁了心去帮他。”“ 那不一样吧？”“ 有什么不一样？” 任迪好像喝了酒，言语有些微醺的豪迈，颂扬道：“ 男人为了事业不顾一切，女人为了爱情无法无天，老天就是这么公平。” 他好像真的喝醉了。朱韵看着车窗外车来车往，低声道：“ 我很害怕，他出来之后我更怕。” 任迪那边好像没有听太清楚，朱韵自言自语道：“ 很多时候都感觉自己染上了惊弓之鸟的毛病，我怕他出意外，比怕他失败更严重。” 归家的车辆川流不息，朱韵车窗摇下，想透透风，却闻到一股汽车尾气的味道，又将窗户摇上了。这时，任迪对他说：“ 放心，没事。” 朱韵还以为刚刚的话任迪都没听见，任迪那边点了支烟，低声道：“ 不用担心，有你在，他还上不了房。” 他说这话时，朱韵视线刚巧上扬，看到天边一轮明月，皎洁无瑕，完全没有为人间尾气所污染。七国争霸和花花公子几乎同一时间上线，吉利公司展现了他们强大的宣传能力，七国争霸几乎在第一时间占据了所有榜单的首位。他们的游戏内容与无敌武将如出一辙，但系统远不如无敌武将设计精巧。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问题所在，并不奢望这款游戏能走太远，一波流能赚多少就赚多少。 他们游戏的联动性太强。 张放生气了几个星期后，终于可以平稳心态来研究敌方。 他们公司的游戏币都是通用的，用户下载一款游戏， 只要将角色练到相应级数，就反馈一定量的游戏币，也可以在其他游戏里使用。这招太无解了，就算不喜欢这款游戏的人，为了其他的游戏也会去玩的。 一堆人挤在拥挤的会议室里，张放正在分析敌英策略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教，他的报告也写得像模像样了。 不过这是他们一贯路数，也没办法。我们这次开会主要目的还是花花公子。 张放提及自己公司的项目，悲伤地说：“ 李组长，我对不起你，公司实在拿不出宣传的钱了。” 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？ 张放沉痛道：“ 实话实说，上周我们把公司备用的显示器和主机都卖了，就为凑工资。” 朱韵无语地看向董思阳，已经揭不开锅到这个程度了。董思阳在椅子里闭目养神，身边赵腾懒洋洋地窝在椅子里长长叹气：“ 唉，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。” 切！一声不屑的冷嗤在狭小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大家一起回头，看到坐在角落里毫不起眼的侯宁。朱韵不知道李寻是怎么跟他谈的，反正那件事发生的一周后，侯宁就来飞扬上班了。张放对新人的态度一向不佳，指着侯宁说：“ 你他妈还好意思笑？要不是前段时间你折腾那么一出，我们现在至于那么手忙脚乱吗？” 侯宁被人指着骂，脸色发白，顶嘴道：“ 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入侵系统了，可最后也没破坏数据啊。”“ 你还敢破坏数据？” 侯宁脸更白了，嘴唇颤抖着说：“ 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就是钱吗？你们要多少？说个数。” 他话一出，众人又扭头看朱韵。朱韵对他这些言论已经快免疫了，他懒得开口，抬手指着会议室后面的墙。墙上有一条横幅，是侯宁进入公司第一天朱韵挂上去的。鉴于这个公司将近一半的人蹲过五年以上的牢狱，还有侯宁有史以来的生活习惯，以及董思阳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处理问题方式，朱韵不得不随时叮咛。他摘取了谷歌十诫当中的第六条挂在墙上： You can make money without doing evil， 不做坏事也能赚钱。从此朱政委的称呼在公司传开了。侯宁闷着头不说话，张放也泄气地坐回椅子里，只有李寻毫不在意地点了一支烟。“ 我的项目不用你们操心。”“ 没宣传再好的游戏也白搭。”“ 说了不用你操心。”“ 你该不会还去找赵果维吧？他宣传这个可没戏啊，一个60岁老太太要……”“ 有完没完？” 李寻看他一眼，张放瞬间闭嘴了。李寻起身离开会议室，张放脑袋磕在桌子上：“ 哎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跟他没法沟通了，我都不敢跟他说话了。”“ 没事儿。” 朱韵安慰他说：“ 他说不用你操心，你听他的就是了，出问题让他来担。” 朱韵这话半开玩笑，他并不紧张，李寻从不说大话，他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。李寻确实找到了宣传方式，三天后朱韵在公司见到了任迪。那天朱韵跟往常一样到得很早，一进屋看到李寻照常坐在椅子里，面前的办公桌旁靠着一道消瘦伶俐的身影。任迪穿着白衬衫，一手揣在裤兜里，一手拿着烟。他皮肤白得惊人，显得柳眉细黑，头发随意扎着，落下许多碎发。持烟的手又细又长，烟雾跟房间一样静。他看李寻的眼神跟大一开学时一模一样，相互鄙夷较劲，又有点惺惺相惜。他们三人处在同一空间，让朱韵有种时光错乱的感觉。他感觉到时间的变化，他们都不再年少了， 岁月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尤其是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他们身上青春的印记越来越少。但好在还有相聚的时刻。李寻看向门口，任迪察觉到，转过头。他冲朱韵举起烟，微微一笑，白衬衫逆着光，帅得无以伦比。朱韵走过去，任迪张开手顺势抱住他。任迪手不老实，在朱韵身上抓了几把，隔着他的肩膀看向李寻，神色挑衅。李寻扯着嘴角，冷冷地喝了一声。朱韵起身， 你不是在北京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昨晚被叫回来的。 朱韵看向李寻，知道他是找他来做宣传。这时门口传来声音，张放和赵腾到了，两人正在热烈讨论今天中午吃什么的问题。张放进屋看到多出来一个人，气质淬炼独特，先是愣了片刻，后忽然认出这是谁，捂着嘴倒吸一口凉气。 我没看错吧？ 张放跟赵腾咬耳朵。 是青红主唱吧？ 赵腾也有点哑巴了。 应该是，总不能我俩一起出现幻觉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